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今天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科兴和国药这两支疫苗均被纳入世卫组织的 COVAX 疫苗提供计划，提供给全球急需疫苗的发展中国家。世卫组织表示，这将有助于缓解目前全球存在的疫苗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因为总统被杀案导致了全球媒体聚焦的海地的现状。在海地的动荡政局当中，美国是一个始终脱不开的身影。海地的发展，海地政局和美国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拉丁美洲首先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探索。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中国国药和科兴两款疫苗分别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COVAX 签署了疫苗供应的合作协议。这两家企业从7月份开始就可以向 COVAX 来提供疫苗，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疫情防控。对此，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坦纳表示说， COVAX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现在非常需要疫苗，很多国家都在等待着。 We're happy that the COVAX facility now has access to two more vaccines, the Sinopharm and the Sinovac that was announced today. And also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see these doses flowing into the COVAX facility starting from July. And that these doses are, you know, very much needed now for many countries that are waiting for vaccines. 根据协议，中国国药旗下的北京生物从7月到10月间将共计提供6000万剂疫苗。此外，他们也可以选择在2021年的4季度进一步再购买6000万剂，在2022年上半年再购买5000万剂。也就是说，中国国药总计将向该组织提供1.7万亿剂疫苗。而中国科兴将在7到9月供应5000万剂灭活疫苗。另外，该组织也可以选择在今年第四季度进一步购买1.5亿剂，在2022年上半年再购买1.8亿剂，届时科兴将总共提供3.8亿剂的疫苗。这样加起来，两家中国疫苗公司将共计提供大约5.5亿剂疫苗。对此，美国彭博社发表文章评论说，在供应短缺导致可以挽救生命的新冠疫苗供应出现了明显缺口之后，世界的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国药和科兴正式进入 COVAX 疫苗库，承诺为该计划提供数亿剂的疫苗，将极大推动世界急需的新冠疫苗分配工作。文章说，中国的疫苗厂商能够立刻帮助增加疫苗的供应，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疫苗接种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富裕的国家，急需 COVAX 计划为其提供新冠疫苗。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是目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数量最多的国家，截止到目前为止，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5亿多剂新冠疫苗和原液，等于是当前全球总产量的1/6。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时，负责为非洲国家采购新冠疫苗的非洲联盟特使马西伊瓦就批评欧盟在疫苗供应上完全自私自利，没有卖给非洲一剂疫苗。 The world is at perilous point in this pandemic. We have just passed the tragic milestone of 4 million recorded COVID-19 deaths, which likely underestimates the overall toll.Compounded by fast-moving variants and shocking inequity in vaccination, far too many countries in every region of the world are seeing sharp spikes in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 Variants are currently winning the race against vaccines. It didn't have to be this way.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going forward. 这位非盟新冠疫情特使说呢，目前在非洲地区感染人数大约是470万之多，死亡人数大约是10多万，康复人数大约是420万人左右。这和一些管控不当国家的数据相比还算是好，而这当中非洲的很多一线医护人员也奉献出了巨大的爱心和职业精神。目前一年多来，共计有至少11万的医护人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面对着其他国家更加强劲的新冠病毒大肆传播，非洲疫情也十分的严峻。作为一个卫生体系不发达的地区，更应该提高警惕，做好措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肯格松说，如果非洲想控制疫情，那么至少8亿人应完成接种才可以。但是目前非洲地区根本就没有疫苗给民众接种，到目前为止，非洲地区的接种仅为2500万剂，覆盖率仅有0.6%，占全球接种量的1.5%。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海地。连日来，海地成为全球的聚焦。海地是联合国确认的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些年，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一直是灾难不断，国内战争、暴乱、地震、政局动荡接连传来。在历史上，海地是全球最早独立的黑人国家，因此也被称为是黑人共和国。这里自然资源确实是贫瘠，地形又多山。海地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多丘陵的地方，而这个国家的命运也确实如它的名字一样，多丘陵，多曲折，多坎坷，而又一贫如洗。7月7号的凌晨，总统莫伊兹在家中遇刺身亡，令这个饱受贫困折磨的国家更加动荡。目前外界的焦点在于，总统的官邸是有严格的安保，那么为什么这支刺杀队伍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总统的官邸，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呢？据海地国家警察署透露的消息显示，目前海地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出生的海地医生，他可能就是这起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据警方透露说，这名医生叫做克里斯蒂安·萨农，63岁，他于今年6月乘坐私人飞机抵达了海地，并和一家私人安保公司联系，招募实施这个刺杀行动的人手。他说，这家与萨农联系的刺杀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的迈阿密，经营者是一名委内瑞拉的移民，叫做瓦莱拉。海地警方还进一步透露说，最初交给这些安保人员的任务是保护一个叫做萨农的人，但任务后来发生了变化。他暗示说，萨农梦想成为海地总统。警方透露说，一名哥伦比亚嫌疑人在被捕后供出了萨农。当局称，萨农被捕之后，警方在其家中发现了美国缉毒署的帽子、弹壳、6个手枪皮套、20盒子弹、24个没有用过的射击靶子、2辆车，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4个车牌。2011年的时候，克里斯蒂安·萨农医生曾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上传过视频，名字就叫《萨农医生：海地的领导力》的视频。在这份视频当中，他谴责了当时的海地政府的腐败，称这些人只想掠得和出卖海地的资源和财富。警方在还原案件作案过程的时候说，来自案发现场附近建筑的视频录像显示，这些刺杀莫伊兹总统的人在行动时宣称自己是在执行美国缉毒署的任务。海地方面表示，刺杀者中有26个哥伦比亚退伍军人和2个美国人，现在这2个美国人已被警方逮捕。海地警方最后总结说，是这位海地医生，就是萨农，招募了 CTU， 总部设在迈阿密的 CTU 安全有限责任公司，而 CTU 又招募了这支哥伦比亚人突击队，从而实施了整个的暗杀过程。这就是背后的模式。海地所在的拉丁美洲从15世纪开始就沦为了西方多国的殖民地，从18世纪末开始，拉美各国开始了独立战争，众多的新兴国家开始建立，而首先获得独立的就是海地。然而令人意外的是，1804年就率先独立的海地，如今却成为了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人均 GDP 才8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一些非洲国家。而跟他在同一个岛屿的多米尼加，人均 GDP 却是8000美元，是他的10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海地独立之后，1823年美国出台了门罗主义，它粗暴地将整个拉美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加勒比海地区也不例外。在一战期间，美国借口防止德国向海地渗透，出兵占领了海地。为了控制海地，美国先是把持了海地的海关税收，把持国民经济命脉，加剧了该国的经济危机，而同时在海地扶持亲美的势力，在经济方面向海地倾销商品，低价获得原材料，将海地变成了美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从此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势力一直长期在海地渗透。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样一个短片，揭示了海地和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海地，甚至是首都太子港这样的贫困聚居区随处可见。世界银行统计显示，2020年海地 GDP 同比下降3.8%，60%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海地社会分化严重，大部分居民无法享受基本医疗服务。而美国历史上长期的干涉，使海地难以获得自主发展能力。1915年，美国悍然入侵海地，全面控制海地的海关及全部资产。美国在海地实施严格军事管制，直至1934年才结束。军事管制期间，海地大量财富流入美国。1971年到1986年，美国扶持的海地军事独裁者杜瓦利埃在任期间，美国农产品在几乎没有关税的优待政策下肆意流入海地，彻底摧毁了海地原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结构，使得数十万农民沦为平民，国家经济衰败越发严重，自主发展能力被进一步削弱。1990年底，海地产生了第一位民选总统，但做了不到9个月就被军人推翻。1994年，美国军队出兵海地。海地深受极端贫困、暴力犯罪、党派纷争等问题困扰，而美国长期的干涉使海地政局进一步动荡。然而，美国政府对海地的困境毫不关心。拜登多年前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海地迅速沉入加勒比海或上升300英尺，都不会对我们的利益有什么影响。特朗普当政时曾讥讽海地为垃圾国家。阿根廷第十二夜报网站评论说，海地的贫困动荡与美国不无关系。可以说，海地与美国是一种有毒的关系。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继续关于海地的话题。在2010年呢，海地曾经爆发过一次特大的地震，当时贫穷的海地再次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当时有一条新闻十分的轰动，那就是联合国驻海地的特派团所在的总部大楼有5层楼高，在地震中坍塌了，导致了众多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幸遇难。而幸存者呢，也给人以欢欣和鼓舞。而其中克里斯滕森负责海地民政事务的一位官员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丹麦籍的克里斯滕森在联合国驻海地团中负责的是民政事务的工作。大楼坍塌，他被困废墟126个小时，终于迎来了营救的曙光。更使人感慨的是，恢复伤势之后的克里斯滕森并没有马上返回祖国，而是留在当地参加了灾后的重建。下面我们就来听克里斯滕森本人回忆当年那126个小时被奇迹营救的全过程。他的讲述也可以说是在废墟被埋的时候等待救援的经典教科书。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对此的报道。 严斯·克里斯滕森是丹麦人，他在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下为联合国开展人道主义工作已经有20多年，其中包括中非共和国、中东、加勒比海地区等。在莫桑比克内战和安哥拉内战期间，他都曾在这两个国家工作过。目前，他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担任高级民事官员，负责在马里中部地区促进当地不断发生冲突的族裔之间进行和解。 I was at the Minister's headquarters, Hotel Christopher, and 我当时在海地特派团的总部克里斯托夫酒店，那时大约快到下午5点，我正在为第二天的会议做准备。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颤抖的隆隆声，仿佛有一辆大卡车驶过。显然这不可能，因为克里斯托夫酒店是一个6层楼的建筑，位于一条死胡同里。 所以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地震。震动停了几秒钟，我决定躲在桌子底下，以保护自己免受掉落的建筑碎片的伤害。然后出现了非常响的噪音。接着，我记得的就是我背对着地躺着，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音。我无法从这个囚禁我的棺材般的空间里出来。我的肩膀两侧大概有5厘米空间，鼻子上方大约有5到7厘米。我躺着，膝盖弯曲，这个空间不到1米半长。 And I was lying with bent knees, so maybe 1.5 meters in leng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这场地震造成了大量的房屋坍塌，海地共有25万人死亡，30万人受伤，300万人受到影响。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的总部克里斯托弗酒店也同样被夷为平地。 I tried to push a little bit on the debris and on the rocks. 我试着推一推碎片和石头，但是我无法移动其中的任何一块。所以告诉自己不要惊慌，保持冷静，真正在精神上节省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非常幸运。我的右手有一个较小的裂痕，但只是浮浅的伤口，没有骨折，没有开放性伤口。虽然我被困住了，但我的身体还好，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开始担心，我可能会因为密闭空间或其他原因窒息而死。但几个小时后，我还在呼吸。我意识到这是一座倒塌的建筑物，空气仍然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进来。 Ways that the air comes in through these cracks and whatever there may be in the building. 躺在克里斯托弗酒店废墟中的那一个个难挨的日夜里，正是这种提醒自己保持冷静的意志力，帮助克里斯滕森支撑了下来。 No food, no water for the 5 days, and in the beginning, no sound. 5天没有食物，没有水，一开始连声音都没有。这真的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或者夏洛克·福尔摩斯之类的故事。你被活埋了，只有这口棺材。最糟糕的可能是一开始，你有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待了多久。有时我打瞌睡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是睡了5秒钟、5分钟，还是5个小时。这种缺乏时间感的感觉让我感到恐慌。我就再次告诉自己不要恐慌，保持控制，因为如果我真的恐慌了，我必死无疑。我在地震中幸存下来，没有任何开放性伤口，但很明显我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伤害自己，或者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不要恐慌并保持控制。我环顾四周，发现了我的手机，我试着打电话，当然没有网络，我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但我看到了时间，那个时候从发生地震已经过去了14-15个小时。当时我还以为我在3楼，我不知道我从3楼跌落到-1楼，所以我跌落了4层楼。我就这样一直以为自己还在3楼，希望他们快点找到我，尤其是在有噪音的时候。我就开始期待获救，我向上帝祈祷我会获救。我再一次尽我所能保护自己。发生过多次余震，有些强，有些弱。每次发生余震时，我都试图蹲在桌子底下，尽可能保护自己。余震后，我试着再次伸展双腿，让四肢得到一些血液循环。星期三，我感到饿了，饥饿感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停止了。在那之后，我并没有真正感到饥饿，但是口渴。后来我听到有人在敲击，我就回应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解脱，因为那里还有另一个人被困，我并不孤单。 And that in a sense was a relief that there was another human being there, that I was not alone. When the machinery started, I relaxed, slept, dozed off, whatever. 当机器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大喊大叫。我找到了一块混凝土墙上掉下来的石头，或者不管我手里有什么，我就开始敲打金属框。每次机器停下来，我都会大叫，砰砰地敲打，但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每次机器停下来，我还是这样做。我知道搜救工作的方式。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傍晚和夜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他们会倾听，他们有听诊器，有狗，有各种各样的设备来聆听。他们在克里斯多夫酒店的位置也有这些设备，但他们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我向上帝祈祷，但同时也告诉上帝我不能死。 I had this dialogue with God, well, a monologue. I mean, God didn't reply, but eventually maybe God did reply by letting me out alive. 克里斯滕森的父母远在丹麦，他们得知海地发生地震后，尤其是失去与儿子的联系后，万分担忧，度日如年。 What happened after 24 hours I wasn't rescued? Well, okay. 48 hours, 72 hours. 如果你不竭尽全力让自己能够被拯救，你就不会被拯救。我开始变得虚弱，变得更加疲倦。星期天早上，机器启动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停了下来。我挪动身体，敲打喊叫，就像我在过去五天里做过很多次的那样。然后突然，我听到有人敲了三下，然后我敲了三下，我得到了回应。那人再敲了三下，我又敲了三下。这表明这是一种有智慧的反应，而不仅仅是来自建筑物的背景噪音。然后有人开始大喊大叫，我们开始建立了一种沟通方式，他们可以听到下面有人还活着，然后他们开始把我挖出来。到中午时分，我获救了。他们告诉我，他们把一辆挖土车正好停在我躺的位置上面，我躺的地方很可能会被压碎了，但是这台车漏油了，他们停下机器来修理更换软管。当他们正在修理时，一位人道主义官员在这块地方走来走去，一边抽烟，正是他听到了我。如果我没有决定敲打，没有在那个时候敲打，他们就会修好车开始挖掘，这样就会破坏我躺着的那个地方的稳定性，我今天也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They would have repaired the backhoe. They would have started to dig. They would have destabilized the area over which I was lying. And I would not be sitting here today. 来自各个国家的国际搜救队在海地各地的废墟中一共救出了132个人。从联合国特派团总部所在地的克里斯托弗酒店，搜救队早期救出了三个人。克里斯滕森是获救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人。 整个搜救队都在那里。一个从弗吉尼亚海滩来的团队非常棒，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后来我很幸运能够见到他们，我在他们还在海地时去见了他们，感谢他们。后来我又去了弗吉尼亚海滩，在那里也去见了他们，表示感谢。当时那里挤满了人，他们把我看作希望。对于联合国海地和世界来说，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作为幸存者给了人们一种希望，那是黑暗中的一道光，人们在那里欢呼雀跃。那天也是我新的生日，那天的确是。 As a survivor there gave people hope and was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Yes, people were there, people were cheering. It was a new birthday, it was. 在获救后，克里斯滕森令人难以置信地仅调整休息了两天，第三天就重返工作岗位。 Physically, I was okay. I had a sore back from lying 5 days on. 从身体上来说，我还好。我在混凝土板上躺了五天后，背很痛。板上有一根塑料管，大概是电线，它有点戳我的背。我试着把我找到的一些纸放在塑料管上，这样我的背就不会被戳得那么深。但毕竟是在一块混凝土板上躺了五天，我很幸运的是这块板是平的，稍微倾斜了一点。即便如此，我的头能略高于腿和脚，这对血液循环有好处。因此在那种环境下情况可能会更糟，所以我觉得两天后开始工作没关系。海地那个时候真的需要我所受过的训练，我作为人道主义工作者可以做一些事情，开展援助，提供支持。要是我回到丹麦，每天坐在那里听新闻看电视，看到发生的一切这些痛苦灾难，而且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身体上能够去提供帮助，我不会感到安心的。 Knowing that mentally, physically, I was capable and able to help. 在这次海地大地震中，联合国一共损失了102名工作人员。克里斯滕森说，这次经历对他来说像一次重生，让他有诸多的感悟。 I think that I made changes to my life mentally. 在精神上我的生活改变了，减少了对小事的担心。我们都有自己的担忧、关切和烦恼，我认为这些小事情现在不那么重要了。 我的意思是，当然你需要解决问题，解决与工作相关的问题，或者让你的生活能够正常运转等等，但他们不一定需要给你带来压力或烦恼。 Work or to make your life function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they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cause you stress or bother. 刚才是联合国驻海地人员克里斯·滕森回忆2010年海地大地震时他劫后余生的经历。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re Works International。 这或许是2100年地球的声音。海平面会上升逼近一米，而全球超过1.5亿人曾居住在这高于海平面不到一米的地方。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It's 9 a.m. Beijing time.